第七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 东、南、西、北、 左、然后、十字路口、第二、 人行横道、过街天桥、立交桥、坐地铁、出租车、骑自行车、远。Thank you.